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1982年的电影《银翼杀手》的插曲《等我》。就在不久前，《银翼杀手2049》上映，唤起了很多人对这部老版《银翼杀手》的回忆。电影当中，银翼杀手警察戴克追踪消灭复制人，不料戴克却在行动中碰到了美如天仙的女复制人索菲亚，并且跟她坠入情网。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部小众科幻电影《彗星来的那一夜》当中的插曲《银河系》。这部电影2013年上映，是一部剧情非常优秀的悬疑科幻片。仅仅是这首原声带也许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了解电影当中女主角为了世界牺牲掉最好的自己这样的剧情，再去听这样的旋律，或许会感到悲伤。 When you say When you say 下面的这首歌是电影《永远的蝙蝠侠》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是1995年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被影迷们评为是最烂的一部蝙蝠侠，但是这首插曲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这首歌也先后被很多部电影选为插曲，一起来听 Seal 演唱的《玫瑰的吻》。 There used to be a grand tower alone on the sea.The light on the dark side of me. Love remains a drug that's high and not here.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live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Won't you tell me is that healthy, babe?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 lot,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So much a man can tell me, so much he can say. You remain my power, my pleasure, my pain. To me you're like a grown addiction that I can't deny. Now won't you tell me, is that healthy, baby?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 lot,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I can pay you to a kiss from a rose on the grave. got your roses in bloom. A light hits the gloom on the 第一次看见你的脸，也是一首多次被各种影片选为配乐的经典歌曲，1969年发行。这是一首非常柔美深情的歌，在电影《X 战警：逆转未来》中配合剧情播放。金刚狼初次穿越到1973年，在金色的阳光中醒来，以及片尾穿越回现代之后播放的背景音乐都是这首歌。只不过现在的背景之下，这首歌曲是怀旧金曲了。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I thought the sun and the endless skies, my love, to the dark and the endless skies, and the first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your face, your face. 接下来是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电影音乐大师康泽尔带来的《阿波罗13号插曲》。在康泽尔的指挥下，由辛辛那提大众管弦乐团重新编曲演奏，呈现出乐曲最完美的状态。 声音，经典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 live 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花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歌群百游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97.4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海浪草原沙漠

在很多的科幻影迷心中，这部动画片的内涵也许是超越《黑客帝国》比肩《银翼杀手》的神作。由川井宪次作曲的所有插曲也是科幻电影界无法超越的原声经典。 Follow me to a land across the shining sea, waiting beyond the world that we have known, beyond the world that dream could be.And the joy we have tasted. Follow me along the road that only love can see, rising above the fine years of the night into theBeyond the tears and all the years we have wasted, follow me to a distant land, this mountain high, where all the music thatSky singing in the silence, roar a high 2010年诺兰执导的电影《盗梦空间》上映，电影当中的原声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一手打造。 Time 是这部影片当中最呼应主题的插曲，片尾几个主演纷纷醒来，而男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回到家中转动陀螺，而就在这个时候，电影的配乐也达到了一个高潮，给人一种英雄荣归故里的豪情万丈。最终音乐收尾于缓慢的钢琴单音符的点击，配以画面的陀螺缓缓的转动和主角亲人的团聚，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依然来自《盗梦空间》电影当中另外一首不得不提到的插曲，这是汉斯季默选用的唯一一首人声插曲，来自法国国宝级歌手埃迪斯·皮亚夫的《不，我不后悔》。这首插曲在电影当中是唤醒几个筑梦者清醒的闹铃，